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落地北城，到家差不多是上午11点。周迷怕程一念和宋满还没起床，自己掏钥匙开了门，里头静悄悄的。周迷将行李箱推到卧室门口，轻轻地旋开把手一看，果真宋满还躺在床上睡懒觉。他放轻动作，从柜子里拿了身睡衣去洗澡。洗完出来，接了电吹风机吹头发，似隐约听见开门声，探身一看，是程一念开门，从外头进来了。周迷关掉吹风，走出来跟他打招呼。 以为你还在睡觉，去公司加班了。 周迷看他背着好大一只托特包，而似乎是下意识的，程一念将包口捂了捂，然后笑着开口。 我去外面办了点事儿，什么时候到家的？ 哦，刚到。哎，给你买的面霜，我等会儿收拾箱子再给你。 啊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中饭想吃什么？我做饭。 飞机上吃了早餐，也不饿，想先睡一觉，你自己吃吧。 宋满吃吗？ 他是猪，还在睡呢，不用管他。 程一念点点头，不说什么了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周迷吹完头发，回卧室的时候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程一念是不是昨晚没在家里住。周迷一觉睡到下午，起床收拾行李箱，把帮程一念和宋满买的东西给了他们。宋满对这件 T 恤满意的不行，拆开袋子来看了又看，又叠好放回去。他往周迷空掉的箱子里张一眼。 哎，姐，你没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吗？ 周迷搬来凳子，踩上去，将空箱子塞到衣柜的顶上，一边开口。 我又不缺，大老远带回来也麻烦。 箱子周迷收拾过了，再收拾自己随身拿的一只提包，护照、身份证和钱包都各自收敛好。但摸到包里的那张卡时，周迷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。最后他想了想，翻出衣柜深处的那只鳄鱼皮包，把卡往包里一塞。隔日复工，晨会上主管指派新任务，仍旧让崔家航和周迷搭档。会后周迷如往常一样，打算跟崔家航找个会议室，对一对项目和客户的信息。崔家航神情有点闪躲，笑了一声。 我整理好了，直接发你文档吧，效率高一点。 周迷没说什么，点点头，回工位上了。崔家航到了自己工位上，拖出椅子，一屁股坐下去，把手里一叠文件往桌上面一丢。同事经过，拍他后背，玩笑开口。 周迷的档期全让你小子一人占了。 崔家航肩膀一扭，躲开了同事的手，一声不吭，脚蹬在地上，滑动椅子靠近桌子，抬手拿起一旁的耳机戴上，脸色难看极了。又过两天，中午，周迷接到了谭燕西的电话。他已经回来了，叫他晚上一起吃饭。从来不用周迷操什么心，只要下了班到点下去，谭燕西派来的车一定已经在那儿等着。他一般让车子在路口，或是旁边写字楼的停车场里等他，多少有点避免麻烦和议论的意思。今回他走过去时，莫名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。快走到路口，不远处就停着那部眼熟的奔驰，他飞快转过身去， 是崔家航。崔家航尴尬极了，他出电梯的时候看见周迷就在前面，原本准备跟他打声招呼，看他脚步匆匆，鬼使神差的就跟了过来。他笑得不怎么自然。 我去那边坐地铁。 周迷也笑了笑，没拆穿他。他知道他最近都是开车上下班的，他朝着路口方向微微扬了扬下巴。 那我先走了，车在等我。 拜拜，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周迷刚迈开脚步，又被崔家航喊住。 周迷。 周迷一顿，崔家航挠了挠脑袋，苦笑。 算了，我真不会演戏，憋不住。意念告诉我说，你谈恋爱了，是吗？ 算是吧。 是吗？那挺好的。 崔家航笑笑，周迷不说话，看见崔家航目光垂落下去。初夏傍晚，薄暮明明，这路边人来人往的，反倒他俩站着不动特别显眼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周迷看见崔家航深深呼了口气，他已经做好了他可能要对他说点什么的准备，虽然他心里期盼着是不要。所幸崔家航什么也没说，抬起头来又笑了笑。 是谁啊？上回在赵野那儿帮你解围的那个？ 是他。 是吗？那挺好的。 崔家航又笑了笑，还是这句话。周迷等了等，微笑开口。 还有事吗？不然的话我就先走了。 周迷有意把语气放轻松。 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周迷走到路口处，拉开车门，却吓了一跳。他没想到今天是谭燕西亲自来接他。谭燕西神形惫懒地靠着椅背，手指间一支烟燃了半截，缭绕薄蓝的青烟。他看着他，似笑非笑。 哎呀，你们这连续剧演得有点长啊。周小姐，现在能走了吗？ 周迷上了车，没接他这茬，一面去扣安全带，一面问。 以为你刚落地要休息，怎么有空亲自来接我？ 谭燕西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一眼，直起身把烟灭了，才去沁引擎启动键。 不反对你找条退路，可也不能这么不挑啊。 他语气倒是清淡，但倨傲和不屑都在这里头了。周迷一下愣住，心脏直往下坠，不知道是为不反对、为退路，还是为不挑，这句子里的哪个词都禁不得深想。他转头望了望车窗外，霓虹急退，视线里只来得及留一道模糊残景。其实这事儿说大也不大，只要当没听到，或者开句玩笑，必然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可他今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笑了声，平静开口。 他又为什么做不了退路？年轻，长得不错，名校毕业，北城户口。如果这条件都入不了眼，那是不是到时候得麻烦谭总亲自替我挑一条后路？ 谭燕西顿时转过头来瞧着他，他语气凉柔，话里带刺，几乎是在甩脸子给他难堪了。周迷迎着他的注视，不退不惧，心里却似凉风灌糖。 谭燕西眼里，我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懂事？ 谭燕西盯着他看了数秒，别过了目光，平生开口。 行啊，你大可以睁眼好好看，好好挑，挑到了还能入你眼的，我立刻放你走。 谭燕西甚至还没什么意味地笑了一声，这声仿佛轻蔑又仿佛无悲无喜的笑，叫周迷简直从头凉到脚。他就这么无声地坐在车里，看着外头路灯光一时明一时暗地照进来，心里只有颓然。一路过去，两人一句话也没说。明明是好端端的会面，谁也没想到变成这样。车不是往谭燕西住处去的，而是去了一家餐厅，那儿是主厨套餐制，无所谓点餐不点餐，一套十样菜，分量都很少，他们几乎都没怎么动筷，谭燕西尤其。最后一道甜点端上来，周米只拿小勺尝了一点就撂下了。这甜点有一层急冻过的桑葚味的糖霜，要不赶紧吃一会儿就会化了，红色糖液沿着里面的冰淇淋球流下来，他无端觉得像眼泪，心烦意乱地拿勺子将它几下捣乱。不知道谭燕西是不是注意到了他这动作，掀一掀眼帘。 吃饱了？ 嗯。 那就走吧。 谭燕西径直站起身，再上车，沿途路线分明是往周迷住的地方去了，依旧一路没半句交谈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